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今天下午气温15度，多云渐晴，偏东风2-3/4级。今天的最高温度将达到14度，有轻度污染，请您注意防护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评书联播，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兵驻张家庄，也就是半个月左右，想了办法，三路进兵，兵取滁州。这个滁州现在剩了空架子了，知府也死了，镇台大人也阵亡了。一座空城一样，所以朱元璋三路与军并没费劲把滁州就拿下来了。张成把张家庄的事处理处理，率领所有的庄兵带着姚猛也全跟着朱元璋来到滁州之内。朱元璋到了滁州，杀牛宰羊犒赏三军，现在不但有了襄阳，又有了滁州，真是军威大振啊。颁布法令，废除元朝的苛捐杂税，另外鼓励工商，减租减税三连。老百姓乐坏了，天天是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，在这一带是人心振奋。可是现在自占了几座城市，元朝还那么大的势力呢，滁州这一失守，早有800里紧急折报奏到燕京的元顺帝。元顺帝大吃一惊啊，哦回家，哎呀，这个朱元璋到底成了气候了。本来就有18家反王，再加上他19起，还有无数的匪盗，估计江山怎能守得住呢？看来不派重兵征剿，天下不能安定了。因此他颁布一道旨意，让右班丞相太师陀陀率领马步精兵50万，从各地抽调红衣大炮200门，战将1000多名啊，要想办法到滁州把朱元璋剿灭。陀陀太师领旨之后，马上用兵符飞调各路的大兵，要云集在滁州。当然了，这么大个事儿，不是3句话2句话能解决的，也不是3日5早晨军队就能开来的。但就这一情况，早有细作报到滁州，报告给西吴先王。朱元璋一听，什么？陀陀太师要领50万精兵200门火炮攻打滁州。朱元璋吃不下饭去了，马上去文武商议对策。大帅张玉首先发言，朱公啊，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义军的锐气。现在我们有没有力量？有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粮台寄养也不缺钱，但分跟谁比呀？ 要跟坨坨老太师比较起来是天地之差。那老坨坨满身的武艺，四宝护身，此人攻杀战手样样精通，那是元顺帝社稷的倚靠啊。既然这坨坨亲自领兵督队来了，这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望求主公早采取对策，如果有半点疏忽大意，恐怕我们前功尽弃。嗯，我也这么想的。张爱卿，你有何退敌之法呢？张玉说，我说的不一定对，说出来呢主公和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。现在我身为都招讨大元帅，主公啊，我不趁其职，我有那么大的能耐吗？这叫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。当初您说过，在没来正式元帅以前由我代理，这还可以勉强，如果坨坨来了，我是不行啊。为今之计，应当请个人，这个人来了主持军务，可退坨坨。哦，那么你说请谁能当元帅呢？我荐举一人，此人离着滁州不远，一共是45里，有个地名叫广泰庄，里边有一位高人，此人姓徐，叫徐达，徐国显。您听说过这人吗？他是坨坨老太师的顶门大弟子啊。想当年在元朝文中国进士，武中国探花，此人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不说能掐会算差不多少，非得徐达金台拜帅才能对付坨坨，您看怎么样？哦，徐达，早听说有这么个人。哦，闹了半天他就在这不远。朱元璋正在犹豫，军师张三丰说话：吴良婆，主公，张帅所说不差呀，必须把徐达请出来主持军务，方可转危为安。大家是异口同声，全都赞成。可朱元璋就问了，既然徐达是保元朝的，又是坨坨的大徒弟，人家能帮咱的忙吗？张军师说，不然，主公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徐达这不愧为正人君子，别看他想当初又是进士又是探花，拜了坨坨为师，也保了元顺帝，就因为天子昏暗，满朝上下狼狈为奸，徐达看着不顺眼，这才辞官不做，人家不干了，退归林下闭门思过。但据我所知，徐达这个人胸怀大志啊，他回家的目的就想另选明主。主公这次您来了，我想以重礼相聘，您礼贤下士，徐达非出头不可呀。大家一听，对，朱元璋有什么可说的，既然徐达能出头，那是求之不得的，利用太师坨坨还没来的是时候，无论如何把徐达给请出来。他传下一道旨去，让玉面小霸王郭英、胡德海代表自己带着8彩礼物到广泰庄去请徐达。结果两个人也去了，到了徐达的门首，把门叫开，人们管事的跟他说了，我们庄主现在不在家，出外会客去了。结果胡大海和郭英空去白回，没请来。过了一个月之后，朱元璋又催促去请，两个人又二次到广泰庄。天稍微有点冷，天正飘着清雪花，结果到那一问，人家门上人说了，庄主仍然没回来。哎呀，两个人心里头发愁啊，坨坨眼看就到了， 这徐达又请不出来，怎么能退兵呢？两个人闷着头骑着马往回走，哎，正走呢，在岔路口碰上一个人。这个人是单人独马，头上戴着大红的暖帽，身上披着皮斗篷，里边衬着铜盔，身披铁甲，外罩战袍，鸟翅环得胜钩，挂着一条五钩身飞亮银枪，左带弯弓，右带凋零剑，是全身的戎装。往脸上一看，呵，长得那才像朱元璋呢。脑袋往里瘪，下巴往前探，大铲子头的嘴，七孔朝天，满脸斑斑点点，都是黑痦子红痦子。这岁数跟朱元璋也相仿。胡德海一看还认为是朱元璋呢。哎， 老四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怎么亲兵卫队谁也不带？ 郭英抬头看看，也认为是四哥。等马离着近了，仔细一看又不像。虽然人跟人有相似的，要说一点不差，这玩意还少。就见这个人也一愣，看看胡大海，瞅瞅郭英，一抱拳：“二位，借光借光，奔滁州怎么走啊？”“ 我们也上滁州，咱们顺路同行。”“ 哦哦， 哎，我说这位，您贵姓啊？”“ 啊，在下我姓韩，我叫韩城。”“ 哦，韩城，哪儿的人呢？”“ 我是湖广武昌府的。”“ 哦，我瞅你全身戎装，你也是练武的吗？”“ 不错，我从小苦爱武艺，也学过弓刀石马步剑，这一次赶奔滁州，我要扶保西吴贤王，我到那块去当差去。”“ 哦，老胡乐了，我说韩将军，认得我是谁吗？”“ 这不认识。”“ 哎，不认识我。朱元璋是我们老四，我是他磕头二哥，叫胡德海呀。看着这位位，我们磕头的老七郭英的便是。” 韩城闻听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给两位亲王磕头。这就是亲王。胡大海命人把韩城搀扶起来，一问果然他要保朱元璋，这是求之不得的，咱们一起走吧。并马赶奔滁州。等来到王宫前面，三个人下了马，胡大海和郭英先到里面报告，一说徐达不在家，又没请来。朱元璋闻听是闷闷不乐呀。 胡大海说：“老四，你别看徐达没请来，在路上我们遇上一个人，这人才有意思呢，让你看一看，姓韩，叫韩城啊。” 等把韩城叫进来，给朱元璋行完礼，文官武将一看全乐了：“哎呀，真有意思啊，怎么这俩人长这么相似啊？这要穿着一样的衣服，真分不出谁是谁来啊。”朱元璋也觉着奇怪，怎么这人跟自己脱了个影子一样。一问他的志向，要保自己，朱元璋另眼看待，就让这个韩城主持内部的总管。韩城呢，从今以后就保着朱元璋了。为什么咱要说这件事儿？将来有一段书叫鄱阳湖大战陈友谅，陈友谅在九江口设下埋伏，把朱元璋困在里面，才有一段韩城替死，就因为他像朱元璋，替朱元璋死了，真朱元璋跑了。这是后话，暂时不说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两次上广泰庄没有请着徐达，大家觉着心里也堵得慌。 这要拖拖来了可怎么退兵呢？狗皮道人张三丰在旁边说话，无良佛，主公，以贫道之见，我看着徐达未必出了远门，肯定是在家里。哦，能吗？哎，凡是这种闲事都有古怪的脾气呀、啊。我说话您别不爱听啊，别看您让二王千岁、七王千岁两次去请，徐达心中必定不满意。我看非您老人家御驾亲临才能把他请出来。想当初三顾茅庐是刘备亲王啊，文王请太公是文王亲自去的，方才显出心诚志灵。您要不去恐怕这个事儿不好办。朱元璋一听有道理，那么本王我就亲自去请。过了几天呢，为了表示对徐达的尊重，除了朱元璋亲自去，带着胡大海、郭英、军士张三丰，又带着汤和、邓玉，有名的上将施八元，带着八彩重礼500名士兵起身赶奔广泰庄。临走的时候把家里事就委托给大帅张玉。朱元璋一次也没来过，等出了城就问胡大海，二哥路往哪边走？哎，你跟我走吧，我去过两次，轻车熟路了，往这走。老胡一马当先开道，但是胡大海多了个心眼儿，心说我们这么多的人去请，如果徐达不愿意出头，背不住听着风声是真躲起来。这回啊，我们走个声道，偷偷摸摸突然出现在广泰庄，徐达给你来个措手不及，想溜你也溜不了。胡大海想的不是没道理，但是走另外一条路他没走过呀。愣装能耐梗，在头前填草包肚子，骑马带路，翻山越岭，把路就走迷了，怎么也找不着这个广泰庄了，把老胡急得满头大汗。要别人也着了急了，朱元璋就问二哥还有多远到广泰庄？哎，不远了，往前再走就算了。说着又绕了有10里地，还没有广泰庄的影子，把众人可急坏了。究竟这广泰庄在哪儿？大伙一催促，老胡急得直挠脑袋，哎呦，我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哎，你们料等片刻，在我登高一望。胡大海马往前蹄，打算找个人问问，或者登到高坡处看看，辨辨方向。他马出来不到2里地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对面好像刮旋风一样，恶风是扑面而来。老胡一甩脸，又这怎么了？这是风过去之后，他再看可了不得，离着自己不远有一只斑斓猛虎。这只大虎头似麦斗，眼赛钢铃，张着火盆大嘴呀、啊。再看那尾巴往空中一晃，跟钢鞭一样，啪啪啪啪啪，打着石头子乱飞。要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龙行有雨，虎行有风，这种猛兽都带风啊。但是离着老虎的后边不远跑了一个人，再看这个人身材高有1丈挂0，膀阔3庭，圆身子骨，往脸上一看，黑哇哇一张面孔，奔着头翘下的，多少有点挖口脸， 年纪也在20左右岁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往着牛心发转，周身穿青，下面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的靴子，在手里擎着一条丈八链子飞锤。这对大铁锤比头号西瓜个还大，再看此人撒脚如飞，从山梁上撵下来，一边撵着老虎，这人嘴里还一边喊：“呆！我对面的草包肚子闪开了啊！别让老虎把你吃了！”胡德海呢，对于眼前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，把他吓呆了，想要走走不了了，胯下这匹马一见着老虎是屁滚尿流啊，四条腿都直打冷战，马都瘫了，老虎扑啾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。就见这只猛虎摇头摆尾，把大嘴一张，奔胡德海脑袋便咬，真给咬上，老胡这命就交代了。可正在这时候，背后追赶这大汉就到了，把掌中大锤一抡，都哗啦啦啦，呜，奔着老虎腰上就是一锤。这老虎往旁边一躲，躲得慢点，正扫到老虎屁股上，老虎闷溜一声摔锤溜滚去。真不愧是猛兽，别看受了点伤，回来肉的一声奔这大汉就扑来了。使锤的大汉身形往旁边一躲，把两只大锤抡开了，咚咚咚咚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咚咚咚咚咚，跟老虎就打在一处，也就是十几个照面。老虎肉往前一扑，正好大锤迎面砸来，老虎一个没躲利索，啪嚓正揍脑袋上的。就见这老虎可老实，扑通摔倒在地，马上就没气儿了。咱们说要说清楚，实质上这个事儿也就发生在十几秒钟，也就在眼前一打闪的功夫，朱元璋、郭英、狗皮道人张三丰所有众人全都看清楚了，哪一个人都惊呆了。这大汉是谁呀？有打虎的本领，可真了不起。可这阵这个大汉看着胡德海咧着嘴乐开呢，怎么样，吓够呛吧？要没有我，你早归位了。哎呀，胡德海把头上的冷汗擦了擦，这阵才站起来，把这匹战马也拉起来，把身上的土扑了净了，看了看这大汉，谢谢谢谢啊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哪儿来的？要没你我可真完了。贵姓啊？ 姓江啊，我叫江忠，有个小外号叫打虎太保。打老虎算个什么呢？这一个月我就打死三只虎，哎，那虎肉可好吃了，走吧，到我们家吃点虎肉吧。 胡大海一看这位啊，感情是个半吊的二百五，说了个白话缺个心眼儿，说话的时候眼睛发直。胡大海心里就一动，哎，小伙子，你是哪儿的人能告诉我吗？ 就前面庄子的，广泰庄的。 啊啊，你是广泰庄的，好了，我跟你扫听个人，你知道不？ 谁啊？ 这人姓徐，叫徐达，你认识不？ 这回你算问着了，徐达是我亲舅舅，我是他外甥。 胡德海闻听是热汗直流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